住在森林里的跛脚的歌，作者唐迟子。从前，在一座古老的森林里，住着一首歌。它没有头发，也没有耳朵，但它是一首快乐的歌。它开始时是这样唱的：啊哈哈，听起来起劲极了，像金色的向日葵，咧着嘴巴对着太阳欢笑，像调皮的星孩子在睡梦谷里开心地蹦跳跳床。全世界都喜欢这首歌，人们总是微笑着把它唱了一遍又一遍。时间又过了很久很久，可能比100年、1000年还要久。这时，你猜发生了什么事？是的，那首住在森林里的歌已经很老很老了。它生病了，病又好了，后来又生病了。这次它的右腿没有好，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。他再也无法像小鹿那样在森林里奔跑了，也不能像老鹰那样在天空飞翔了。而且，跛脚让他快乐不起来，因为每次他开始唱自己的音符时，跛脚比打针还疼。啊哈哈，就变成了哎呦呦了。就这样，过了很久很久，森林里那首快乐的歌变成了一首跛脚的歌。又过了很久很久，人们慢慢地忘记了森林里曾有过一首快乐的歌。你看，森林里现在住着的是一首很老很老的跛脚的歌。它的胡子比大象的鼻子还要长，比冬天的雪花还要白。跛脚的歌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就是那首快乐的歌，它是多么怀念那些粘在快乐音符上的快乐回忆哟。有一天，跛脚的歌勇敢地克服了疼痛，认真地把自己唱了一遍，从早上唱到晚上，唱了整整一天。他在快乐的歌声里多么开心啊！他记起了许多美好的事情。小提琴流水般动人的声音，刻上名字的亮闪闪的奖杯，人们快乐旋转的裙边，好朋友们激动人心的合奏。可是，那些快乐再也找不回了。它现在只是一首跛脚的歌，人们忘记了它的存在，它真的太老太老了。跛脚的歌变得多忧伤呵，新生的太阳宝宝听到了，吓得钻进了云彩妈妈的棉被里。天空爷爷陪着它不停地流泪，雨水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月亮娃娃在大树的头顶上吐了一下舌头，就拦着脸躲了回去。森林里的听众谁也没有好点子安慰跛脚的歌。唱完自己的歌，跛脚的歌累极了，他的眉毛皱得更紧了，因为被雨水淋湿，风湿变得更严重，右脚也跛得更厉害了。他想，他真的不再是那首快乐的歌了，一首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歌就不值得歌唱，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歌唱啊。唉，森林里从此没有歌声了，偶尔传来的是跛脚的歌的叹气声，那些孤独从跛脚的歌里爬出来的声音。你有好点子安慰跛脚的歌吗？ 想想看吧，再想想看。就在我们动脑筋的时候，有一天清晨，森林里突然传来了一阵不同寻常的声音。啊哈哈，啊哈哈，森林里回响着这样美妙的声音。这不是跛脚的哥年轻时唱的歌吗？跛脚的哥吃惊地跳了起来。我的歌，谁在唱我的歌？他飞奔着去寻找自己的歌声，他忘记了自己的跛脚。眼前的景象让他呆住了，他看到了什么了？他看到一个女孩，一个不戴帽子让长发自由飞舞的女孩，正张开双臂对着刚诞生的橘红色太阳宝宝歌唱。她的整个身体都沐浴在金色的光芒中。啊哈哈，多美呀，多神奇呀。女孩独自陶醉在美好的大自然中，发出由衷的赞叹，根本没有注意到一旁看着她的跛脚的哥。跛脚的哥哭了，这不是我的歌，但这一样是快乐的歌。他被女孩的快乐深深地感动了。快乐原来是不会被人忘记的，在我生命的每一天，我都要用我的心快乐地歌唱。跛脚的哥流着激动的泪水这样感叹。从此，森林里的听众们都排着整齐的队列，惊喜地等候每天为他们上演的盛大演出。全世界都喜欢跛脚的歌，人们总是微笑着把它唱了一遍又一遍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